有新鲜的没有啊？ 有新鲜的， 说说新鲜的。 那这样好不好？咱们两个人去逛花园去。 哦，去玩一玩， 看看花园里有什么好看的花。 哎， 咱们俩报报花的名字， 再有意思， 好不好？ 好。 可有一个要求啊。 什么要求？ 速度要比刚才快一点。 哦，就是节奏快。 哎，另外得有一个动作。 什么动作？ 用这两个手指头指着自己的鼻子，得美一点。 嗯， 得这样，会吗？ 没问题 啊， 您教我了。 为什么呢？ 我这人最会美了。我 是啊， 来吧。 好，咱们现在开始啊。 可以。 带我逛花园，带我花园逛，带我过小河，带我小河过，带我下桥头，带我头朝下。 你怎么这里边了？ 干喽！ 你怎么掉里边了？ 怎么掉里头的 啊？你往沟里带我，我能不下去吗？ 哎呀，你赶快上来吧，上来上来，快点上来！ 哎、 前面就有花了啊！ 哎，前面还有沟没有了？ 哎，有沟都把它平了。 那太谢谢您了。 好好好，往前走啊！ 哎， 前面就有花了啊！带我是牡丹花，带我是花牡丹，带我是芍药花，带我是花芍药，带我是茉莉花，带我是花茉莉，带我是鸡冠花，带我是花鸡冠，带我是狗尾巴花，带我是花尾巴狗。 你才是呢。 刚才您听到的就是由侯耀文、石富宽合说的相声《反正话》。今儿的百年笑声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，最后给您送上一首好听的歌曲，来自蔡依林的布拉格广场，希望您能喜欢。主持人红酒代表制作人乐乐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节目，咱们下期再见。 轻轻上透着光彩背对玻璃窗，装饰这个的是教堂，谁谁谁谈了一段一段流浪忧伤，顺着清晨方向看见经纬衣服十八世纪的油画上， 再放 轻轻欣赏， 再下 你的浪漫， 再看 是否都就都一样。 啊啊不输啊啊不输， 都一样。啊啊，飞速，啊啊，飞速。